您的参与。六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，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，漫步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陈宇他们冒险穿越了虫洞，但最后他们竟然被离奇地送到了 EIPU 内。陈宇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，再度感到心口发慌，他右手攥紧着被子问道，你怎么知道整个瓦杜斯城堡和试验基地都被炸毁了？ 因为那里的我派了一个人带你们一起过来的，他临走时看见了那里的我，启动了自毁程序。汉斯先生说，你们的胆子真大，竟然敢直接穿越虫洞。 那有没有前行者查到这里？ 暂时没有，毕竟是不同的宇宙，不过我怕这样一来，他们早晚还是会查到我这里。 那个汉斯先生是个伟大的人，他不会死的。陈宇说着止不住一阵的咳嗽。 汉斯先生笑了笑， 我懂你的意思，只是你们还得休养一段时间，毕竟你们受到了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辐射，虽然时间极短，但也足以致命。你们能被救过来算是个奇迹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你们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人体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足以对抗这些辐射。即便我给你们每天都注射抗辐射的药，你们体内的很多腑脏功能已经无法恢复到最佳状态，只能维持。如果不服药的话，就会快速的衰竭，最终还是会死。也许你没有注意你的头发。 陈宇吃力地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头，只有非常短的一层头发，他无奈地闭上了眼。看来这些日子 我还是长了一些头发。 是，最早来的时候，你们的头发已经全都脱落了。 陈宇这时想起了艾琳娜，和我同行的有一个德国女孩，她怎么样了？ 和你的样子差不多，脸上没有血色，头发也刚长出来一点儿。 能给我拍一张她的照片吗？也许我看了之后便会好得快一些。 又过了一些天，他们大致恢复了七成的体力，但是每天仍旧得服药。陈宇下床了，几个人在客厅里又见了一面，这一次他们不是站着，而是坐在椅子上。陈宇见艾琳娜一头寸发，反倒有些时尚先锋的气息。 好久不见，咱们大家都换了新发型。 肖恩面色苍白，但依旧喜欢开玩笑。 不错，让我想起了部队里的锅盖头。 王腾笑了。汉斯先生说， 好了，休息了快一个月了，我想在你们出任务之前还得给你们做半个月的恢复训练，否则你们也无法对付那些前行者。 那我们体内的辐射呢？ 这个没有办法，只能是靠药物尽可能的去清除，但是完全治愈的可能性很小。 肖恩问， 那最终会怎么样？让我们变成绿巨人？ 汉斯先生笑了。 如果你变成了绿巨人，你一个人就能摧毁前行者组织了。我倒是巴不得你能变成绿巨人呢，这样我们都省心了。 汉斯先生， EIPU9 是我们最后一个要查的地方，这里在多年前发生过那些无头命案吗？您能告诉我们吗？ 被害人分别是土耳其人穆罕默德·阿克约尔，以及日本人永野良，嫌疑人永野良，他被警方锁定是杀害穆罕默德·阿克约尔的凶手。杀害永野良的凶手被警方锁定为穆罕默德·阿克约尔。你们要去的地方分别是伊斯坦布尔和名古屋。 现在只有这两个人需要身份确定，希望咱们能活到那会儿。 王腾开玩笑说， 之前艾琳娜和李耀杰曾经把 EIPU25 里的永野良 DNA 序列给了我，我想没必要去名古屋了。 接下来他们在瓦杜兹接受了半个月的体能恢复训练，虽然体内的辐射依旧只能靠药物来压制，但是他们的体能已经恢复得和原来差不多了。此时是倒计时217天。这一天汉斯先生为他们买好了飞机票，他们上午就坐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。陈宇此刻满脑子都在思索，因为那张字条到现在仍然让他困惑不解。他在设想自己是否会打破某种时空法则。他虽然已经坐在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上，但是他脑子里在设想，如果他先去了南同城会怎么样？如果他的伤没有好，而是继续恶化了会怎么样？他给自己很多个假设，然而他知道一切都已经发生了，不确定的东西似乎也被确定了，但之后的轨迹他依然说不准。他朝着窗外望去，能看见云雾下的城市。此刻他的脑海里突然想到了一段非常有名的文字，他再次跳读， 去寻索自己死亡的日期和情形，但没等到看到最后一行，便已明白自己不会再走出这房间，因为可以预料这座镜子之城将在奥雷里亚诺、巴比伦全部溢出羊皮卷之时被飓风抹去，从世人记忆中根除。羊皮卷上所在的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，因为注定经受了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。他想起了这段话，只因为其中出现了镜子之城这个词。所有的宇宙就像是无数个镜面反射出来的世界一样，有差别又大致相同，也许是因为镜面有凹凸不平之分。然而如果无数个宇宙就像是镜面中所呈现的世界一样，那么世界的本体在哪儿？如果每个世界都有一个自己，即便彼此有所不同，但是本尊究竟身处何方？他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没有人能给出答案。如果一切都只是拙劣的复制品或者是简单的镜面成像，那么必须有一个本体，这个本体在复制手段之外，在镜面之外，它是最为真实的存在。可是到今天，他们穿越了多重宇宙，却没有找到。无限的时空，无限的宇宙，就好像是一座庞杂的虚幻迷宫，纵横交错。想了片刻，他觉得也许唯一存在的真理就是唯一的真实，却又是众人无法企及的存在。因此才有了孤独，因为我们是被丢弃在触手可及的虚无之中，所以孤独绝对是亘古存在，不止百年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陈宇，你想到什么了吗？艾琳娜问。我在想罗马和佛罗伦萨的街道布局，陈宇若有所思地说。什么？其他几个人都没有听懂陈宇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没什么，随便想想而已。我们最后还是得去南同城，找到史密斯·里弗斯的家。字条上的指示，你觉得有用吗？无论如何，还是得去看看。不过眼下先把伊斯坦布尔的事情解决了再说。他们到了伊斯坦布尔，下了飞机，在机场那里随便将午饭对付了一下。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，几个人都有些困惑。这里的伊斯坦布尔也是人烟稀少，和之前在 EIPU 三万里见到的场景颇为类似，只是这里并没有出现像 EIPU 三万那样错乱的空间。他们依旧能看见恢宏的索菲亚大清真寺，如果没有任务，他们一定会好好的参观参观。 看来这里也受到了前行者组织的控制， 王腾说。对，之前在 EIPU6 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前行者把他们所处的宇宙里的人送到别的平行宇宙里，但这里的人却和 EIPU7 一样少。相反， EIPU3 里的很多地方更像是拥挤的贫民窟。我之前就有这样的猜测，我想前行者组织的核心势力所盘踞的地方并不是 EIPU3。 哼，狡兔三窟的把戏， 李耀杰说。这里的人说土耳其语，你能应付吗？陈宇问艾琳娜。 我会， 李耀杰回答了。陈宇愣了一下，一旁的艾琳娜说道。他的确会， 陈宇耸了耸肩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 等一下，如果这里是潜行者的地盘，难不成我们就这样直接去问吗？ 肖恩说， 我可不想再像上次那样没有任何防护就穿越虫洞啊。 哎，这个问题你得反过来看，如果这里是潜行者的地盘，那么我们从 EIPU7 穿越到这里的列支敦士登休养了这么些日子也没有被潜行者发现，那说明这里也有时空安全局的势力啊。 王腾说道， 这就叫无间道。 王腾说的对，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得查下去。艾琳娜说道，以之前的经验来看，越往东方越危险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。 好吧，希望特种兵先生是对的。 这一路走来，李耀杰通过询问路人得知了附近警察局的地点，之后他们便朝警察局方向走去。来到警察局之后，他们如同往常一样询问了当地曾经发生过的无头命案。在询问的过程中，王腾已经把手伸进口袋里握在枪柄之上。好在这里的警察并没有什么隐瞒，一名警官到后面帮他们去寻找当年的卷宗。卷宗拿来之后，李耀杰翻译出了整个案件的经过，大致是这样的。命案发生在2046年11月，死者名为穆罕默德·阿克约尔，凶手的指纹、毛发、DNA 全部都被采集，但却找不到凶手。唯一的线索是，这个凶手的 DNA 与一个已经死掉的日本人永野良一样。日本得到的消息是，杀死永野良的凶手在监控录像里的样子和穆罕默德·阿克约尔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如此说来，永野良也不可能是凶手。不仅如此，在穆罕默德·阿克约尔死之后，又有一位来自中国南同城的史密斯·里夫斯在伊兹密尔消失。警察怀疑他的消失也和这个古怪的案件有关。陈宇没有多问，他一次就记住了李耀杰所翻译的内容，并将穆罕默德·阿克约尔以及永野良的 DNA 抄了下来。经过比对之后，他们发现这个穆罕默德·阿克约尔 DNA 和 EIPU7 里死掉的穆斯法塔·阿克约尔的 DNA 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名字不同，但却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宇宙的各自版本。之后他们离开了警察局，现在只差史密斯·里夫斯的 DNA 了。我们得去伊兹密尔，陈宇说。 那还去南同城吗？之前在直升机上的人给我们扔的条子就是去史密斯·里夫斯的家。 陈宇又想起了那张字条上的字迹，他知道想要解开谜团也只能按照字条上的指示去做。 伙计，你这张表现在还差几个人啊？你看出什么了？ 王腾问。即便我看出什么也没用，因为最后这位史密斯·里夫斯 DNA 没有列在上面，我就没办法确定。 那就说说你的猜测， 肖恩说道。 还是等得到了史密斯·里夫斯的 DNA 再说吧。刚才那个警察说他在伊兹密尔消失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的 DNA。 如果找不到他的人，只能去他家里找找了。他们几个人乘飞机于下午4点抵达了伊兹密尔。伊兹密尔与伊斯坦布尔一样，也是一座历史古城，在这个宇宙当中一些古迹仍旧存在，比如陈宇最想看见的圣母玛利亚的小屋。当他们路过圣母玛利亚的小屋时，陈宇驻足了片刻，他的思维竟然跳跃到了尼古拉·勒梅的小屋，总觉得这类传奇人物居住过的小屋当中一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，或者是某些连科学家也解释不出的模型。他知道他眼下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的这个任务本身也是神秘的，他穿越不同的宇宙无非就是为了寻找各种蛛丝马迹而已。 离开小屋，他们来到了附近的一家警察局。在警察局里，他们找到了关于史密斯·里夫斯的档案，可是经过李耀杰的翻译，却让众人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关于里夫斯的神秘消失，有很多诡异的地方。这个人的确消失了，因为他在这里居住，有人认识他，可是他消失之后也没有他的家人或者朋友过来询问，可是却总有人说在其他地方见到了他。当警察把里夫斯的照片给他们看了之后，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见过这个人。然而陈宇知道，如果没有史密斯·里夫斯的 DNA， 便不能妄下任何定论，因为他有一个猜想，而且随着他的表格不断完善，这个猜想也越来越接近被证实，因此他必须要得到里夫斯的 DNA。 想到这里，陈宇有些急躁地说道，王腾，你从 EIPU4 里出来，为什么之前没有去查这个里夫斯的 DNA 序列？如果你查过的话，也许这个案子就已经破了。人高马大的王腾被陈宇的突然发难弄得不知所措。你别这样，他也不知道，谁一开始都不知道。艾琳娜说道，你今天还没有吃药吧？快吃了吧，对你有好处。陈宇长出了一口气，把今天抗辐射的药给吃了。他捂着额头，有些疲惫地坐在路边的长椅上。几个人就站在旁边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拍了拍王腾的肩膀，老兄，别介意，是我体内的辐射在发作。下集当中，为了追查李夫斯的 DNA 线索，陈宇决定带着几个人返回南通城，而就在返回的途中，新的危机又出现了。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，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 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，恩怨情仇功名利禄，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，展现历史画卷，纵览天下大事，读史有学问。每天中午12:30到1:00，敬请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吾辈当自强。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，读书俱乐部，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